算特别好嘛。Thank you， 提携下我哋啲晚辈啊，小田。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，令你此时三心两意。 看远路，正漫漫，谁为抉择最容易？ 前路渺茫，请君三思。问你可曾深深悔意？ 要退后，忍是人在旅途洒泪时。正为你重情意， 泪干了， 再怀念往事。 心中有约誓，永难移， 期望有日相会时。 这时怎么启齿？万语千言怎表爱意？ 看夕阳正艳红，谁料已至。 泪已难， 正为你纵情意。 泪干了， 再怀念往事。 中有约誓，永难移，期望有日相会时。 期望有日相会时。期望有日相会时。